喂你啦 ，Hello， 星期五晚啊，历史启示录啊，有永萧啊， 喂，有我 Albert 啊， 系大镬啦，呢次真系 阿 无头查理咧，又工作关， 又 工作关系啊，嗱，因为咧真系等无可能，我等乔食螺丝添， 等 无可等啦，真系，因为点解咧？因为都九点四个几字啦，咁我哋一定要做直播咧，一定要开 show 啦吓，咁啊，今集咧就揾到阿 Albert 嚟啦，帮手搞我哋嘅节目啦，话呢集又系大镬，即系又系早一个钟头先通知你。 呢次又系啲重口味嘅，不过真系食嘢嗰啲重口味。 系啦，今次咧真系咧，我哋味道嘅重口味啦。今集讲乜嘢咧？就讲呢个中国啊，古代食物嘅趣谈。 其实你中唔中意食嘢？ 你跟我新年都知啦，点会唔中意食嘢啊？ 你可以练翻嚟噶嘛呢啲？ 练都要食嘅，其实好好嘅。荣少咧 就偷食多嘅，其实 唔系偷食。荣少以前咧就系玩竞食比赛嘅，咁喺香港入边都有排名嘅。 邵林尊。 都有同佢同台一齐表演过啦，喺我隔篱咁样，咁人哋梗系世界级啦，我哋呢啲只不过系本地嘅比赛啦，咁都好好食嘢嘅，咁食嘢嚟讲咧，系中国古代咧，对每一种食物，甚至乎每一种调味料啦、饮品咧，都好考究嘅。嗱，俾大家睇睇啦，今日咧我就整咗支嘢喺度啦，唉，准备大家睇，咦嗱，呢一支咧猪胆樽形咧就好易认，就唔系天津路酒，呢一支咧就系本港制作嘅一个叫做酒庄嘅牌子啦，叫永利威啦。有一句说话咧，以前好流行嘅，叫做半边鸡就一壶永利威。就点解咧？就以前咧，就呢个永利威咧，就最出名咧，就出呢个玫瑰露酒啦，五加啤酒啦，咁花雕酒咁样嘅。 我又唔系好听过呢句，我净系听过咧就话你精我都精，系啊呢句我咧最熟嘅， 山西仲要精啊嘛， 系啦， 咁就唔系嘅，因为咧本身玫瑰露咧就广东嘅酒嚟嘅，咁啊南方嘅酒嚟嘅，咁呢一个酒庄咧最特色嘅地方咧就系佢哋传咗好多代人噶啦，咁咧呢个酒庄佢写明嘅个樽咧写明咧佢系创自呢个咧系几多年咧系1876年，即系清朝，系香港嘅酒庄嚟嘅。 酒其实我又唔系咁好嘅，咁我头先见你都饮咗几啖啦， 梗系啦，其实今日 仲要揸车嘅， 唔好咁大声，阵间就差到下边报，咪饮少少啫，咁只不过攞个意境啦。 最其嗱，其实我点解唔好饮酒咧？因为花酒咧，我都系唔好饮嘅，系啦。 因为讲嘢咧，最中意话中有话吓，唔紧要。 我知你好，我知你好好饮花酒嘅。 唔系冇咁好，唔系好饮花酒。重点就系咧，我哋以前咧，我哋 花嘅你 乡下咧，我哋叫饮酒，因为我系本身开瓶饮啦。佢哋就唔系叫饮酒，我哋阉雕嘅。系啊，我哋中意雕嘅， 中意雕嘅， 雕嘅系啦， 系啦，即系倾生意一定要雕， 系雕，系啦，阉雕阉茶咁样嘅。好啦，咁今集啦，点解会攞壶酒嚟咧？嗱，好古色古香啦，个樽啦，好靓啦。咁就系我哋第一样嘢要讲嘅系乜嘢咧？就 系 讲酒啦。好，第一张图先， 点嚟嘅咧？系睇下一一啊，系啊呢个。 嗱酒啦，大家见到啦，以为三点水真系水，隔篱嗰个咧系个油字，油字就摆落去嗰个啲水入去咧就为之酒啦。 系个樽啦， 系啦樽啦，见到我啱啱嗰个樽咁样啦，猪胆樽形啦。第二幅啊， 一二， 系啦，系啦，那个酒咧，嗰、那个演变嗰个字嘅字形啦， 个古字啦， 系啦，个古字啦，好啦，好，可以翻翻嚟先吓， 系， 好啦，古代嘅酒咧就分咗两种嘅，咁啊，最来历史嗰啲咧叫色酒， 有颜色嘅， 有颜色嘅，冇错啦， 系， 咁大部分咧用啲果实嚟酿制嘅。 O K， 系啦，即系好似啲葡萄啊，或者系啲梨啊，即系总之系好甜嘅果实嚟整嘅。 果糖用果糖， 果糖冇错 啦， 用果糖加埋呢个可能少少嘅天然酵母啦，咁就整成嘅。咁咧根据呢个咧，《神农本草》嘅记载咧，今日边个整酒嘅咧？出第三幅图啦，系啦， 系一三啊。 系啦，一三系啦，《神农》啊，《本草经》话呢本嘢真系好历史残到不得了，真系残到咧。 我骤眼睇以为《本草纲目》， 唔同嘅《神农》仲耐啲啊。系啊，咁咧阿夷狄咧就我嚟做酒，夷狄系一个人嚟嘅，夷咧边个夷咧就礼仪嘅夷啦吓。好，去第四啊， 一四啊。 系啦，咁咧喺《神农本草》啊，呢啲当然系后来嘅我哋嘅 形象啦， 形象啦，冇错啦。咁咧有一样嘢咧叫酒炉，咁咧个炉字系好似个胶字咁写，不过隔篱油字边嘅。咁咧就本草呢、這个《神农本草》记载咧，就酒炉就变五味，咁咧就话相传夷狄咧就咁样做酒噶啦。咁五味咧讲紧可能系五种唔同味道嘅酒，所以咧我哋觉得咧呢一个传说都有其可信性嘅。 系咪即系五味分层咁嘅？一 一啲細膩啲嘅嘢描述咧？ 冇錯，其實我哋而家都以為咧好多嘢咧都係一樣嘢嚟，其實可能喺上古或者好耐以前 係有分嘅， 都分得好細緻，就唔係我哋所諗咁樣咧，就覺得咦一足高就扮曬都係嗰種嘢啫，咁一路講落去咧，大家就會更加知得清楚啦，系啦，好啦，咁而家另一个传说咧就叫做咧阿少康造酒喎，喂，去少康先啦， 15啊， 系啦，阿少康就边个啊？就当然系杜少康啦，即系杜康啦，因为咧我哋咁样讲啦，阿义迪同埋阿杜康咧都系夏朝嘅人，即系夏商周啦，上古时候咧夏朝嘅人，所以由此推断咧，我哋可以估计到咧喺青铜器时代嘅华夏文明咧已经有。即系我哋叫做炼酒嘅技术啦，酿酒嘅技术啦。咁以前咧呢啲酒咧只能够系有咩酒咧？就啲、是、花果酒啊。 嗯， 啊花果酒即系用花用果实嚟酿制嘅酒啦。好啦，去到第六啊， 第六啊。 啊嗱，大家见到呢个咩啊？ 呢、這个系 花果山啦、 啊。花果山 系啦，花果酒，花果山，大家谂起啲乜嘢咧？ 大圣嘢啦， 系啦，啲马骝啦，或者猿人啦咁。嗱，根据咧《粤西偶记》嘅记载咧，平乐等府咧深山中咧就猿猴啊极多，善采百花就酿酒。咁嘅意思即系话咧喺呢个平乐嘅等嘅府。嘅深山咧，即系边度咧？而家嘅大概广西嘅位置度啦。 嗯， 咁嗰度好多十万大山，好多山噶嘛，咁就好多啲猿猴喺度住嘅。 哦，即系呢个大圣嘢咧，原来系酿酒嘅祖先嚟嘅。 系啦，即系话咧，其实唔系话我人类识饮酒啊，大圣嘢都识饮酒 嘅。咁我哋下次仲进贡大圣嘢，唔系买梳蕉噶咯，可能买即系点都要买壶酒过去过下瘾。 仲要咧搵啲果酒，即系好似而家啲红酒嗰啲咧，葡萄 真系请佢饮花酒， 花酒嘅啫。去继续去图啊，继续去第七啦。 好。 系啦，嗱呢一度咧就系咧我哋所讲咧有一种酒咧叫做猿酒，猿系边个猿咧？就是、猿猴个猿啦。咁呢个酒咧，其实佢嗰个样咧就系咧喺猿猴一个酒程上面嘅，所以咧。源头酿酒咧，大家都好百思不得其解，点解会做得成酒嘅咧？ 嗱就咁谂啊，佢哋即系采完啲蕉啊、苹果啊，咁样就即系点都会有啲储粮啊， 系啦， 系咪先？ 山洞嗰度 咧，抌入去里边嘅时候唔记得食咧，咁啊发酵，即系烂生果啦， 系啊，烂生果， 系啦，咁佢哋都会攞嚟压下啦， 系 咪先？咁又喺嘴嘴地噶咯， 系啊，咁过瘾嘅啲味道，咦？睇嚟啲味道都 上瘾噶咯，如果 系啊，咁佢第八幅图啊， 系。一百啦， 真系识饮酒噶， 上瘾， 佢哋真系噶，因为其实咧，除咗人类之外，佢哋都好中意得翻两杯嘅，系啦。咁当然啦，佢哋以前嘅酿嘅酒咧，可能都系误打误撞啦，又或者啲猿猴咧，佢哋都系叫做喺无意之中发现咗呢一种饮品啦，但发觉几过瘾，几开心。又有记载过咧，曾经咧。喺啲古代嘅一啲文献记载咧，有啲捉猿猴嘅人咧，系点样引啲猿猴落搭咧？就唔系用生果嘅， 系 用啲生果酿嘅酒就摆喺度。 咁佢闻到阵味就嚟啦， 摆个笼入边， 系啦， 佢即系跟住个笼嗰度咪闩埋咯。 OK， 咁样嘅，即系其实猿猴都好酒嘅。 哇，你谂下，如果猿猴发酒癫咧，系劲过人喎。如果咁样，佢野性加埋酒，系咪先？ 我怀疑咧，如果你走去咧。 捉 马骝山，摆啲啤酒真系识得开嚟饮，系啊，好嗱，我哋又去啦，嗱，头先咧，我睇第九幅图啊， 系一九啊， 好啦，嗱，好啦，讲完呢个色酒啦，或者叫做花果酒之后咧，咁其实咧到咧大概系后期啲啦，我哋到宋朝打或者其实一路都有噶啦，酿酒技术咧都有用呢个酒煮嘅，不过咧即系蒸馏嘅，咁其实去到咧宋朝打后咧就开始成熟啦，咁佢哋咧就会用一啲谷物啦，或者用一啲粮食啦加呢个蒸煮咗之后咧，就加呢个曲啊嚟发酵，再压榨而成嘅饮嗰啲酒嘅。咁呢啲酒咧，同之前嘅酒有咩分别咧？ 佢酿制嘅物料唔同咗啦， 系啊， 可以话咁同埋佢嘅纯度会高咗啦。 冇错啦 ，Ebby 讲冇错啦，即系其实咧， 酒精浓度一定高咗啦， 将个酒精浓度咧提高咗， 系啊。 后来咧，佢哋仲发明埋咧呢个滴漏。即系话再将佢蒸完出嚟之后咧，再将有啲嘢有啲物件将嗰啲酒冷却滴出嚟嗰啲酒咧，就再将纯度咧再提高。 唔怪得知咧，我以前咧就睇过一啲文章啦，佢就讲咧话 话如果现代人啦，可以咧穿越翻去，真系穿越翻去古代嘅话咧，佢哋个个都可以变酒仙酒圣嘅，因为古代嘅酒咧系即系相传啦，系比较低浓度嘅。 系啊，可能得十零度啊，或者可能得呢个几度嘅啫。 系啦，所以如果我哋现代攞啲啤酒翻去咧，可能都坑过佢哋嗰啲酒嘅。 可能我哋攞啲威士忌翻去咧都好劲。喂，阿五爪同阿四hello 五爪。嗱，今日咧我哋咧就会开咗个 chat room， 因为平时咧我懒啊，冇开到咧。今日咧你就可以随便留言咧，我会同大家即系倾下偈啊，咁样嘅，就有咩问可以随便问啦。当然等我识答我就答你啦吓。好啦，咁啊好啦，咁跟住咧去到呢个时候，去到第十啊。十啊，冇错啦。但系呢幅图咧，你见到大家咧再睇到咧，其实我煮熟咗嗰啲谷物之后咧，就可能猜下佢啦。 好似猜嘅面饼。 系啦，系啦，猜下佢，跟住咧就可能加啲曲喺度啦，等佢发酵啦，跟住再中冷佢啊，剩啊，或者系加啲水去养啦，跟住咁样去再蒸煮咁样嘅。即系其实咧嗰个酒嗰个技术咧，已经喺 开始纯熟， 即系好纯熟咯，可以好纯熟咯。中国嘅呢啲宋朝打后啦好啦，嗱，我哋讲一讲。一讲开酒， 系 咁啊 ，Albert 会谂起咩人啊？ 酒就嗱，一系就李白啦，一系就一啲皇帝酒池玉林啦。 酒池玉林又成日攞佢嚟讲噶啦，我哋又讲下阿纣王啦。 有酒通常都有类人噶嘛。 系啊，好十一啦，去十一啦， 十一啦， 好。嗱系啦，又系纣王啦，咁啊， 其实呢张图似系猪八戒喺度嗰啲， 身边有毛系咪啊？啲肚腩出嚟。嗱，其实咧所讲咧就系纣王商朝嘅时候咧，其实酒咧已经系好相对嚟讲喺贵族同帝王将相当中咧都叫做一个经常用嘅饮料。系啦，今日好过瘾嘅酒咧，我哋祭天嘅。系啊，系啦，我头先同 Albert 倾过咧，其实酒好多用途。 其实古代咧，嗱，我哋中国人啦，古代咧就酒呢种饮料咧就系好特别嘅一种饮料啊。点解咁讲咧？佢咧嗱，我哋中国人咧，无论系喜事又好，或者丧事又好，红事白事都系饮酒嘅。嗱，你丧事你唔开心有解胃酒啦，跟住你喜事咧会有喜酒啦，系咪先？祭天又祭天又用， 我哋又系啦， 祭鬼又 系 用酒啦， 即系总之酒咧就喺我哋中国人眼中咧就无所不能嘅。总之咧唔好讲咁多，有咩事就滴翻两杯先。咁其实我谂系一个藉口嚟。 西方人都系噶，摸住酒杯仔啊，倾到生意啊嘛。 系啊，冇错冇错，祭天祭地祭咩都系倒咗几杯酒落地下度垫一垫先咁样嘅。好啦，啱啱讲就继续去十二张图啊，第十二啊， 1-12 系啦。哎，呢一张咧，阿毛头同我搵资料嗰时候开心到不得了啊佢。 吓 系啦， 但略嫌个肚腩我都大咗啲啫， 唔关事啊！呢个系一啲西洋画技术啊，大家知，即系可能近代啲嘅酒池玉林啦。咁我哋想讲咧，其实喺咁多个历朝历代咧，酒咧系一个不可缺少嘅角色嚟噶。好啦，去到近代少少啦，可以去13先， 1-13 系。哇，這個、呢个咧大家打三国无双， 三国、啊、 三国无双啊，见到系咪啊？呢个系边个嚟噶？呢个 呢个啊，呢个你要我估啊？似系曹操啊， 系啦，我第一讲啦，对酒当歌就人生几何啦。咁啊，对于曹操嚟讲啊，酒啊不得了噶啦，都系经常饮噶。 系 啊， 即系古代嘅人咧，都系无酒不欢噶。 系啊，尤其是你打仗咧咁大压力咧，跟住你可能翻到个营地之后咧，唉，唔好讲咁多，攞啲肉嚟，攞啲酒嚟先。咁啊，等到个人可以舒缓一下个压力。 嗯， 系啦。 好，其实呢嗱，我觉得啊，酒呢虽然呢喺呢个茶人味又严峻，即係酒呢系未喺茶后面嘅、 啊。 但系呢喺史书又好，喺诗句又好呢，永远文字上面记载酒呢系多过茶好多好多倍嘅。点解、 啊、 会咁呢？ 系啊，系咪同个情绪可能嘅变化有关啦、 啊？可能系啦、啊，因为呢嗱、真系嘅酒呢可以令到人嘅情绪呢好好改变得好犀利。 我高涨啦。 系啦、啊比起茶呢系高涨好多倍嘅。 系啦、啊，好第十四啊。嗱，呢个就系曹操咧个即系正经少少个样啦。好啦，啊头先你又讲过啦，阿李白啊，梗系唔少得讲噶啦。阿酒仙啊，好15啊。阿李白啦，嗱，阿李白咧将进酒啦，系啦，阿夫儿将出满美酒啊，与尔同夫万古愁啦。咁啊，最紧要咧，人生得意须尽欢啊，莫使金樽空对月，我都系靠记嘅啫，真系争啲唔记得啦。咁啊。咁我哋以前个《西游记》有读过将进酒嘅，咁我哋都记得几句嘅。咁即係话其实阿李白兄对酒真係有一个 情有独钟啦。 一个好大 艾嘅情义结喎。 系 系，因为佢觉得如果你吟诗作对， 冇酒不能 交朋结友， 系唔可以冇呢样， 唔可以冇酒，因为有酒咧就提高咗个兴致。 嗯， 系啦，我谂以古代嚟讲咧，佢都算系代表作咯。 系 啊，经典到咗个地步咧， 总之前无古人啦。 系啊 ，Abbott 你知唔知啊？原来佢嘅死都同呢个酒有关嘅。 佢嗱，我哋现代人咧饮完酒，揸车咧就危险啊，好真系好容易冇命。 开十六啊，去十六啊，唔该，继续继续，系十六呢个。 系就好容易冇命啦。咁阿李白又系咪真系开车饮完酒开车？ 佢就好顶瘾嘅。佢咧嗱，你见到呢幅图咧，佢醉到呢啲酒嘅度到周围都系啦。咁、其实佢咧就因为饮咗酒。 系 见到个池塘入边有个月光，佢就觉得佢流月，就饮咗酒跳落 海底流月啦， 喺河度流月， 河底流 池塘流月就跌咗落池塘度咧，就浸瓜咗嘅。 OK， 系啊，所以咧佢啊成也酒，败也酒，即系咁讲啦，酒饮少少 OK 嘅，但系饮一过量咧、 要有节制啦， 对个身体就唔系咁好啦。好啦，好啦，咁啊。第一节咧就去到一半啦，咁我哋又讲一讲酒嘅另外一边嘅兄弟啦，我哋讲一讲另一样嘢啦。好，可以去十七先。 哇！呢只字唔识读， 呢只字唔识咧， 唔识读咯， 呢一睇就知啲算书系嘛。嗱，咁样嘅呢个字咧有个名嘅，呢、這个字咧就叫做希啊， 希 读清楚啲系希， 系 希好啦，希好啊，可以去第十八啦。嗱、啊、呢、這个就系希嘅正，即系而家 更加唔识读，更加唔识读。 唔系，睇完之后都系唔识读。其实希字咧就系而家我哋嘅乜嘢咧，就好啦，可以去第十九啊。 哦，揭盅啦， 就揭盅啦，就系醋啦。因为古代咧叫做希嘅，咁、啊呢、這个可能就系讲紧啲古字嘅听闻啦，好似同呢个就系同纣王啦、妲己啦有关嘅。不过嗰个典故咧，我觉得就可信程度就唔系好高，我就唔喺度同大家讲啦。咁咧点解会后来变咗醋啦？嗱，首先讲一讲佢呢个来源先。咁咧听闻咧好多时咧啲古籍嘅记载咧。酒同埋醋咧，好多時都會有關聯嘅。原因就係咧，就算佢嗰個源頭嘅考咧，都係有關係。因為咧，頭先講緊杜康係發明酒噶嘛，發現酒啦，冇話發明啦嚇。咁啊，杜康個仔咧叫做黑塔，就發明呢一樣醋呢樣嘢啦。 咁嘅关联啊，我以为系咩咧？即系男人去饮完花酒咧，啲女人就会呷醋 嘅。呢个阵间会再讲啊，呢个阵间会讲啊。好啦，嗱，咁咧，阿杜康个仔黑塔咧，本身就当然啦，做得阿杜康个仔佢识酿酒啊，咁啊，梗系得翻两杯啦。咁啊，杜康就话：喂，阿仔黑塔，你啊帮我酿一酒啦，咁样啦。黑塔话：哦，好啊，好啊，老豆咁。咁啊，呢头话好，嗰头又瞓着咗，咁啊饮到肥肥流咁啊。结果咧，啲酒咧酿啊酿啊酿多咗几日之后。就变咗变坏咗啦， 就转变咗草。 系啦，就好似咧，平时咧，我哋开红酒咧， 啲人 开得 耐， 啲耐开得耐唔饮咧，就变咗草啦。咁就真系酿酒酿得耐个头咧，就变咗草啦。咁其实咧，大家都系经过个发酵程序，不过时间同埋可能啲物料上面有少少差异咧，就会变咗另一样嘢咯。系啦，咁所以咧，醋呢家嘢咧，就系、黑塔系一个叫做呢一个发明嘅宗师嘅。好啦。咁啊，再讲啦。咁如果咁样讲，大家都觉得好似为呢一样嘢好似信服嗰个 信服程度 唔好高喎、啊。咁我讲一讲啦。后来点啊？醋啊，有另外一个 解法啦。 系啦，解法啦吓。好啦，咁咧听闻咧喺汉文帝之前咧，醋字咧都系用个希字嚟做嘅，即系唔好醋呢个字嘅，系汉文帝发明嘅。点解会咁样讲咧？汉文帝个阿妈阿太后，咁咧就佢自己好中意食醋嘅。 嗯 咁啊，以前咧醋咧呢一样嘢即系稀啦，就系、是、呢个皇宫嘅贡品，即系话咧，如果有人拎啲醋嚟咧，就其实贡品嚟嘅， 御赐嘅贡品啦， 系啦，即系进贡俾皇宫入边啦， 皇室用嘅， 系啦，咁好啦，汉朝嘅时候咧，同我哋而家广府话咧。讲呢个粤语咧就好鬼接近嘅，因为我哋呢一种雅言咧，其实系秦朝咧就一路流落嚟噶啦。咁好啦，咁嗰阵时咧，有人进贡咗呢啲陈年嘅 醋，即係叫做我哋叫做咧叫咩名咧？就叫做稀咩稀咧？係老稀。 哦 ，OK。 咁咧， 即係讀歪啲音就唔好聽噶啦。 阿太后咧就聽到人哋啲宮女講話：，喂，有嚟啊，嚟老稀啊，嚟老稀啊，嚟老稀！哇，佢覺得話個老稀呢個字而家都覺得難聽啦。咁啊，古時 如果用擔挑挑啲老， 你個賤人啊！哎，翻嚟先，翻嚟先，係翻嚟先，你個賤人講嘢咧，真係零舍。九唔搭八， 唔系咁真咁咁，你古代冇车咯，系真系用担啲挑噶嘛？ 系 啊，挑挑稀啊！好啦，咁啊，跟住佢就哇，好难听，不如改第二个字啦，嚟形容呢个稀字啦。咁啊，佢就话，咦，而家啱啱就系、是、今年系酉年，酉年啦，咁啊，啱啱系21号喎，咁啊，不如酉21日就叫做燥啦，咁啊，好，可以去翻19张图先，咁翻头先嗰张先，嗱，插翻个字俾大家睇下啦，系咪啊？有21系啦，咁啊，21日咁啊，为止一个燥啦，咁啊，咁啊，呢个名好听啲咁啊，咁但系亦有人咧就讲咧，原来呢个燥咧系酒啊，摆多日俾呢个酒。摆多廿一日咧就会变燥，有人咁讲嘅。不过呢两个就大家都系听下啦吓。好啦，咁另外咧，亦有人咧就话咧，原来除咗黑塔系制造呢个燥之外咧，亦有讲过咧，阿杜少康咧，即系杜康咧，一个梦见呢个老神仙嘅故事啊，翻翻嚟先吓。系啦，翻翻嚟先，好啦，梦见老神仙嘅故事，即系话咧，你知啦，阿杜康酿酒噶嘛，咁有时啊酿到自己都唔记得咗边壶打边壶，咁有一日佢发梦，梦见个神仙啊，即系有个老人家同佢讲话，喂，阿杜康，你俾啲甜味料嚟好啊，阿杜康话。俾咩你啊？我呢度得酒嘅啫，冇咩，系唔系啊？嗰啱咪有咯咁，跟住指咗个啱，跟住突然间扎醒，就只系咧佢自己唔记得摆咗喺嗰度个啱嘢，咁跟住佢起身之后咧，去翻嗰个屋隔篱嗰度揾翻咧，就揾翻个啱嘢咧。原来之前咧就酿咗啲酒喺度嘅，不过就唔记得咗，跟住佢拎嚟咧。闻一闻，哇，又酸又缩嘅，为酸嘅，唔掂咁，但系好啦。咁你都酿咗出嚟啦，咁会唔会 试一试佢啦？ 试试味道啦，佢下边嗰啲黑掹掹嘅，上面嗰阵咧又就叫做清少少黄黄地色嘅一啲 液体啦， 咁我就不嚟饮咦？唔系、酸酸甜甜又几开胃、又几得意、咁啊跟住啲佢又临过新年啦，咁啊啲亲人系喺隔篱啊整饺子咁啊、 包饺子 啦，咁食啊，佢就不如拎呢啲嘢嚟点，哇好好味、咁自此咧就醋呢样嘢出现啦。好啦，咁头先你讲啦，女人呷醋咧，咁就要讲故事俾大家听啦啊！好啦，咁啊，唐太宗嘅时候啦，这个咧好得意噶啦，唐太宗嘅时候啦，咁啊，房玄龄咧就是、一个好好嘅大臣嚟嘅，咁房玄龄咧就有个妻子，房妻，房妻咧佢咧就本身咧就。都几恶下嘅，咁唐太宗觉得哇，你老婆咁恶咁， 何东施， 咁你咁恶咁，不如咁啦，啊 醒你啦， 房大人啊，嗱阿朕咧就见你咁凄凉，成日俾个老婆恰得咁紧要，咁啊整个妾侍你叹下啦，整个靓妾侍啦，咁男人啊梗系冇所谓啦，但系嗰只你知咧嗰个老虎乸夹到唔得噶嘛，咁好啦，佢发烂渣啦，咁啊好啦。阿皇帝话：，哇，你老婆都够胆发烂渣，咁得啦！我直情见你老婆，见你个妻房啦，就话：，喂，我系皇帝，而家赐婚啊，赐个妾侍俾房玄龄都唔得咩？嗱，一系咁，得两条路俾你拣，一系你就承认咗呢头亲事，系啦，有妾侍；，一系另一个选择咧，就系我赐杯毒酒你饮咁。 系， 跟住咧，哇，佢。真系呢个老婆真系坚抽啊！唔谂即刻怼咗杯毒酒，快怼仲要系。 系， 咁然之后咧，皇帝话：，唉， 冇办法啦， 冇办法啦！你既然你都咁 坚决啦， 咁其实嗰杯咧就唔系酒嚟嘅，系一杯唔系毒酒嚟，系一杯醋嚟嘅。咁就系、是、以后咧就引申为咧，以后咧啲人女士啦， 嬲个男人咧就 系啦，就呷醋啦，就系咁解啦，就仲要好急咁系咁怼落去。 哦，即系咁嚟嘅。 系啦，就呢一个咧就变咗呷醋嘅来源啦，咁样啦。好啦，喂 ，operator， 而家系咪差唔多够钟啦？ 我哋够晒钟添啦， 有够晒钟， 系啊， 顶啊！ 好，我哋下一次啦， 下一次再同大家讲， 再嚟啊！